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 Jeffy。 Hello。 就上个礼拜，如果大家有收听收看的话，知道我们是讲这个博弈论的弈论，以前有时候叫对策论这样。我都以为一个礼拜应该讲完了，因为我都告诉明这个是博弈论浅说而已，是吧？但是怎知原来呢，哇，真的很丰富， 很多 题材，发觉都是讲不完，所以呢今个礼拜我们是继续讲这个问题的。咁呢，上次呢我就用一个即係话行路嘅时期啊，遇到人即係驚大家撞到嘅时期，你啊让我让你，咁你避我避你，咁卒之啊就可能有好尴尬啦。 好耐企喺度。 咁样呢，今日呢我又用另一个嘅例子呢，都係一个笑话，可能大家都听过㗎啦，都好似同阿 Jeffy 讲过，就係话冇，即係话一班人呢就佢哋好鍾意飲酒嘅，咁樣呢就好多時就一齊嚟飲啦，咁帶埋啲酒自己一齊嚟飲嘅。咁但係呢就有個人就建議佢話，喂，不如咁啦，即係我哋飲得咁開心，不如下一次呢我哋就個個人都帶酒嚟，不過就唔好自己飲自己嗰啲，就將我啲酒呢擺曬落一個大缸度啊，然後喺個缸度攞嚟飲，係咪更加開心啲呀？咁咁啲人話，咦，好主意喎，咁樣樣。咁於是呢就個個就約定嘅時間啦，咁其中一個人呢，佢喺屋企呢臨出發嘅時期就諗，佢話啊，我哋咁多人都將嗰啲酒倒落個缸度一齊飲，我其實可以唔使帶一樽酒去呢，我帶一樽水去都得啦，係咪？帶一樽清水去，雖然淡得滴咁多，但都冇人察覺嘅，係咪？嘩，咁我冇著數啦，係咪？即係我唔使出酒就有酒飲啦，咁樣。咁於是呢佢就帶一樽水去，咁果然呢去到個時期呢，嘩，大家好開心，一齊將啲酒呢就倒落個缸度喎。咁話說呢，於是就飲啦。咁呢個人一攞出嚟飲，以為話今次正啦，係咪？唔使帶酒都有酒飲。點知一飲出嚟嗰時吓，點解完全係水一樣啊，淡茂茂嘅。咁但係呢佢唔敢出聲喎，係咪？因為佢自己帶水去㗎嘛。咁仲猛咁喺度叫好酒好酒。而家最奇怪嘅就係話啦，所有其他人呢都喺度大叫好酒。係咪？咁呢一個故事呢就係講呢，冇錯啦，又係一個個人嘅行為同集體嘅行為嘅問題，係咪？即係你話個人嘅理性，但係其實集體嚟講呢就是非理性，即是對大家都冇益嘅，大家走埋一齊嚟飲清水，你話係咪好荒謬啊？ 黐黐地線 咁，係咪？仲要話好酒啊，係咪？咁呢個咧，當然亦都係我哋好多時分析所謂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啦，即係喺呢個所謂 social psychology， 即係社會心理學入面啊，即係研究呢啲社會行為啊，就出現一個都係叫搭便車嘅問題啦，叫 free rider 嘅問題，即係人哋做我唔做。 咁就 照計我就可以吓，冇錯啦，即係得到呢個利益，咁我咪好發達囉，咁樣係咪？咁當然呢，另外即係呢個問題呢係好普遍嘅喺人類社會。咁另外一個呢就真係最更加根本嘅，大家有冇聽過？你話一個和尚就擔水吃，兩個和尚就抬水吃，咁點呀？ 三個就冇水， 冇水吃，冇錯啦。咁大家都聽過啦，其實呢個真係好真嘅，啲古人嘅智慧佢真係總結為呢啲咩言語呀，啲俚語呀。咁真係喎，即係如果一個人嘅時期你冇辦法㗎，你要飲水嘛，一定要擔㗎啦，係咪？兩個人嘅時期都冇所謂喎，而家佢因為覺得一兩個人呢就可以仲輕啲喎，一齊抬咁樣咪可以即係減半囉，嗰個氣力係咪，咪舒服咗囉，咁都一齊去擔水啦，係咪？但係三個和尚嘅時期呢弊啦，係咪？阿甲呢就認為阿月阿丙你哋去都得啦，阿月你認為阿甲阿丙你去得啦，阿丙就認為阿甲阿月你哋去都得啦，係咪？咁就使乜我去呢？三個人左手左腳，卒之就冇人去囉， 冇人去啦， 冇人去咪卒之三個呢就渴到死都冇水飲啦，係咪？嗱，咁呢個係即係好根本嘅一個問題㗎，喺人類社會。咁其實呢個博弈論呢真係喺日常生活入面呢乜嘢地方都會出現㗎。上次有提過嗰個就叫做紅皇后嘅競賽啦，有冇聽？有冇提過？可能冇啊，係咁啊，今次要講啦。 好啊。 咩叫做紅皇后競賽呢？其實就係著名嘅呢個作家啊 ,Lewis Carroll 啊，路易斯呢、這個Carroll 死啦，我成日唔知道中文咩啦，就加路爾定咩嘢啦，其實就係、是、你可能好陌生嗰個名啊，但我一講佢嗰本嘢個著作呢你就知啦，就係、是、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嗰個作家。咁佢寫咗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呢，其實好多人呢就對入面個古仔呢就唔係真係咁有興趣嘅，因為都係小朋友書。 但係佢入面有好多意念呢就好精彩好精彩嘅、 啊。 其中一個意念呢就係話佢見到樹上面有隻貓，嗰隻貓呢就喺度笑，當然呢佢入面好多動物都識講嘢㗎啦，唔使講啦呢啲係咪又開 tea party 呀、啊、咁樣係咪咁但係呢佢就話啊佢隻貓路笑笑，最後呢隻貓唔見咗，但個笑容留返喺度。 吓、 啊，哇，好唔好嘢啊？只猫唔见咗个笑容留翻喺度，哇，真系好深奥啊嘛， 即系 好玄妙啊，系嘛 、 啊？但系呢个好出名噶吓，叫做 Chelsea Cat 啊嗰个吓。咁啊，其实《千与千寻》入面咧，我留意到咧有一两幕咧，其实都有呢个味道嘅。唉、啊，即系嗰间灯泡咧喺度眨下眨下嘅时期啊，即系似有若无咁样。如果大家记得睇《千与千寻》入面啦吓、啊，其实咧我谂啊，可能阿宫崎骏咧唔多唔少都系受呢、這个我嚟《仙门仙境》呢一度嘅启发都唔定。 嗯 另一個好出名啦，佢就係話：，哇！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哦，我真係唔相信啊！咁啊，點知嗰個女王咁講喎？咩叫冇可能啊？我習慣啊，每日喺早餐之前啊，我都會相信六件冇可能嘅事㗎啦。咁啊，係啊，佢話我通常都會相信六件冇可能嘅事先食早餐㗎咁樣。哇！即係好精彩嘅 Lewis Carroll， 即係佢入面嗰啲意念。咁但其中一個咧就叫做紅皇后嘅競賽啦，就係、是、Red Queen 啊，即係話佢嗰個國度咧，咁、那、嗰個即係最高嘅領導就係一個紅色嘅周身紅色嘅一個 Queen 啦，皇后啦。咁但係佢講到呢原來呢個國度有一個最奇特嘅地方就係話你要保持留喺一笪地方呢你就要有咁快走咁快即係你要拼命咁走呢你先能夠保持喺原地。 先留低。 冇錯啦呢、這個叫 Red Queen's Race。咁但係原來呢個 Red Queen's Race 你就話嘩即係呢個 Lewis Carroll 喺度啲咩妙想天開嘅嘢啦。 即係遠遠地。 但係原來唔係喎原來喺現實世界入面呢係成日都出現嘅。 點解呢 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見嘅軍備競賽。啊、譬如美蘇軍備競賽冷戰時期一樣都會再講㗎啦咁就算而家嚟講可能你都話中國啦即係軍備競賽啦咁但其實呢呢、這個喺自然界嚟講當然就遠遠早於呢、這個、啊、人類嘅軍備競賽呢就是、生物演化上嘅軍備競賽即係話呢你嗰隻炮走得快啲嘅時期呢嗰隻羚羊佢又走得快啲即係羚羊走得快啲嘅時期呢就炮又走得快啲當然呢個係自然選擇喎，記住我好似喺呢個節目入面解釋過呢個自然選擇㗎啦嚇，就唔係一種叫獲得性遺傳，就唔係一個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呢個係一個完全無意識嘅、無方向嘅、係偶發性嘅、隨機嘅，但係最後得出嚟結果就好似係有意識嘅、有方向嘅，呢、這個就係最精彩、最精彩嘅吊軌，就係、是、達爾文。最先提出嘅就叫 natural selection 啦、即係如果大家都未懂呢個概念呢你可能聽返我以前啲講座啦、好啦咁但係呢其實喺自然界呢都有呢個所謂紅皇后嘅競賽㗎其中一個呢就係嗰啲譬如寄生蟲同埋佢嘅宿主個 host 之間嘅競賽啲、寄生蟲哇即係佢又能夠寄生喺嗰度係咪即係吸咗你嘅養料勁啲。咁但係呢佢啲宿主呢又發展好多嘅嘢嚟防止即係嚟去抵抗啲寄生蟲。於是啲寄生蟲呢佢又再勁啲嚟去發明一啲侵略嘅技巧。於是啲宿主呢又發展一啲更加勁啲咁樣。其實喺過去幾十億年嘅進化呢呢樣嘢喺生物界呢係無時無刻都喺度發生緊嘅。咁但係人類入面當然就係軍備競賽啦講過啦。軍備競賽其實係最荒謬㗎嘛我講過。即係如果你係喺一個其實我都話即係好時呢所謂納許平衡啊 ,Nash Equilibrium 呢其實唔一定出現㗎。軍備競賽就好明顯啦即係呢個都可以當係一個 game 嚟啦兩個 player, 即係兩人嘅一個靈活嘅遊戲啦我叫做啦即係 zero sum game 咁。但個問題如果你真係要取得呢個優勢嘅時期呢咁你就想話發展多啲軍備。但咁於是你取得優勢喎但對方就驚啦嘛係咪於是佢又再即係增加軍備喎，咁甚至高過你喎。咁但係你見到個時期，你又一定驚啦嘛，你又增加多啲喎。咁但係其實咧，於是即係我都講過，譬如而家我哋本來有十支洲際導彈嘅每邊，而家我哋每人都有一千支或者六千支， 都唔夠。 係啊，但係個問題啊，你每人有十支同埋每人有六千支，其實係冇分別嘅喎，係咪啊？即係我都係平衡啫嘛。其實嗰個所謂狀況咧，嗰、那個所謂勢力均衡嘅狀況咧，其實係一樣，但係就陰功啦。勞民傷財 咁用咁多 你嘥咗幾啲資源啊係咪呢個咪就係紅皇后遊戲囉、哦、You have to run as fast as you can in order to stay at the same place 就係保持呢個勢力嘅均衡但係就大家都元氣大傷啦咁呢個係咪好荒謬啊咁但係喺博弈論入面呢個係無可避免㗎喎係咪所以佢又冇平衡㗎喎冇平衡點㗎喎 之後就一路都大家不 係啊咁所以卒之呢點解嗰時美蘇要大家不斷去和談談判、要裁減核武、你估佢哋真係咁 即係好心啊，即係哇為咗即係世界唔好陷於火海咁樣。其實係呢樣嘢係對大家 都冇利 啊。係啦，都冇利㗎嘛，所以談判限制核武係對大家都有益噶嘛，系嘛？所以其實係佢哋出於咁就係咧考慮，喂咁落去唔掂噶，死得噶，係咪啊？咁所以到頭來咧，大家就要諗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呢個咁樣嘅紅黃競賽咧，原來喺好多地方都要出現嘅。就譬如同一個行業啊，你知同行就如敵國啦嚇，啲商家咁樣啦，其實賣廣告都係一個例子嚟嘅。嗱，好簡單，譬如我哋大家嚇，本來咧就都係冇點賣廣告嘅。就靠我哋嘅口碑嘅啫，咁樣。咁但其中一個諗，唔係喎，我其實如果賣啲廣告咧，就會吸引多啲顧客，於是佢賣咯。咁但係咧，對面嗰個咧，即係或者你話茶餐廳又好，波鞋鋪又好啦，即係是但噏都好啦，或者 iPhone 或者乜嘢都好啦 ，Samsung 都好啦。但個問題，嗰、那個對手開始賣廣告嘅時期，你就發覺，哇！我唔賣我咪好蝕底咯，係啦，好蠢啦。咁於是佢就賣咯。咁可能賣得多過佢。咁其實你諗下個邏輯就同頭先一模一樣嘅。好啦，即係兩個企業咧，就花咗大量嘅金錢喺我賣廣告嗰度，但係到頭來嘅結果點啊？ 就大家冇分別嘅， 係冇分別噶，同大家未賣廣告或者大家賣好少廣告，其實係冇分別噶，陰公。但係大家就嘥咗 好多資源， 好多錢啦。嚇，當然。佢好最後都係轉嫁咗喺我哋消費者嘅身上，你話係咪幾荒謬呢？係咪講出嚟你話即係呢個基本嘅博弈論嘅常識。所以原來啊，即係好多年前啦，或者即係都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時期啦，就話限制啲煙草商賣廣告呢。開頭你會覺得啲煙草商梗係嘩呱呱嘈啦，係咪嘩你影響我銷路啊咁樣。咁但後嚟佢先知道呢，原來嗰啲煙民呢其實好多呢就唔係在乎嗰啲廣告嘅，根本你唔賣佢都會 食㗎啦， 都會食㗎啦。咁我發覺呢，原來政府你禁止賣廣告，而家係啊，你無論去睇電影又好，你電視特別係啦，係咪你報章冇咗嗰啲香煙廣告㗎嘛。其實啲煙草商呢私底下呢都唔知幾開心。 賺得仲多。 係啦，冇 即係計劃原本想打擊佢哋嘅。係。但係原來呢就俾佢哋賺得更加多錢。係喎。 始料不及啊你話係咪因為嗰時大家大賣廣告鬥賣嘅時期呢其實係對大家都冇利㗎。因為那個均勢呢又係保持咗。呢、這個就黃紅黃後嘅競賽。 好有意思。 咁但係另外一啲呢就真係更加唔好嘅呢有啲例子呢就係運動員食禁藥呢有一個問題啦。咁呢個問題呢亦都有少少好似嗰個所謂囚犯兩難咁樣啊。因為你係賣廣告嗰啲好清楚啦軍備競賽你都可以收集情報啊但係食禁藥你點知對方食唔食呢 好啦。 譬如我哋全部都係世間嘅頂尖高手嚟㗎啦。我哋都係爭個零點幾秒啫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即係咩飛人一百米啊嗰啲爭個零點零幾秒咋嘛。好啦咁嗰個問題就係、是、喂真係我哋比如十個人去跑啊唔好話十個咁多啦譬如我哋有即係五個都係頂尖而㗎啦零點幾秒之間嘅。咁但係於是你就懷疑嘩其實呢到時睇下個發揮點㗎啫其實係咪啱啱個風向啊或者咩都唔同啊我就贏㗎啦。咁但係如果對方食咗啲禁藥呢靜雞雞呢我就輸緊啦。咁於是你搏唔搏得過呢 係喎。 搏唔過啦。於是你就覺得唔好啦。我都係搏一搏我都係食一啲最新出嘅禁藥我搏佢驗唔出。即係最新出㗎嘛係咪但其實你咁諗 人哋又咁諗 個個都係咁諗㗎嘛係咪呀喂我唔食如果其中一個食咁我已經輸硬啦咁好蝕底咁咁卒之個個都食但個個都食嚟講其實個均勢有冇改變 有冇冇 但個問題個情況係好多人衰咗 就計衰 咗啦係咪第一嗰啲禁藥對個身體可能就係有害第二就係話你真係俾人驗出嘅時期你就取消資格其實大家都蝕底咗㗎 是喎 但個問題你喺一種咁嘅情況即係等於嗰、那個囚犯兩難因為你唔知道對方究竟會係即係出賣你定係合作㗎嘛係咪咁你為咗唔知嘅時期你唯有就出賣對方㗎嘛其實那個道理一樣啊。 係喎、 啊。所以人類社會有好多時呢就好慘就呢樣嘢。咁、有時呢只能夠就係、是、即係增強嗰個溝通同互信啦、即係只能係咁講。 你不但冇清楚嘅立場而係勾落牽講民主黨根本連討論都不用討論什麼叫無篩選因為什麼叫真普選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真正的底線就是只要阿爺告訴他們 前 中皆出中中站就是真普選 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 逍遙